北京时间6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早晨6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千赫，聆听未来，身份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， 你好982，我最近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学做饭。我从家里已经搬出来2个月了，一直觉得做饭很麻烦，反正租房子也是自己一个人住，所以除了午饭在公司解决，晚饭就一直是吃外卖或者楼下的小馆一家一家吃。一开始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2个月过去了，现在看自己经常吃那几家外卖和小馆就想吐。迫于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吧，开始自己学做饭，目前还没有出现食物中毒的迹象，希望我的厨艺能够进步的快一点吧。 时钟飞不到彼岸，却不停挥着翅膀，任性的寻找答案，笑着让泪水飞散。

化的咖啡让我醒到凌晨三点半，我虚度的光阴都好像与你有关，我数着秒针好快，一圈又慢一圈，这样的我无聊又难堪，听音乐

想伤害，是我们几次证明我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？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不舍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身不由己，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

记好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。

勇敢的人才，欺人担

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雪花片片落下，在北京的边缘，一生念。而如今，所幸后。